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360集，老谋深算。众人都觉得左右为难，虽然孟青坏得很直接，也没有要隐瞒的意思，但关键是他会骗该骗的人，还真不能简单的就解决这件事儿。这时庞探师从后头过来了，他刚才睡了个中午觉，神清气爽的，刚到院子里就笑眯眯问陈修有没有吃的。陈修还没动，展昭府上的一个小丫鬟就给他捧来了一份皮蛋瘦肉粥，大致已经摸清了他每天下午都要眯会儿的规律，起来后会饿。太师美滋滋接了粥碗到一旁坐下，觉得睡醒了再喝一碗粥是最舒服的了。他刚一勺粥送到嘴里，随意抬头一看，太师拍着胸口咳嗽，因为在场所有人都在看他。 你们谈什么事儿呢？ 太师好不容易顺下那口烫粥去，揉着肚子问众人。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都看包大人。包大人微微笑了笑，那意思这时候的确可以找太师帮帮忙。 爹啊，你说的可真准啊。 什么事儿？ 就孟青那件事啊。 庞玉将事情的经过一说，太师摸了摸胡须，摇摇头。 唉，出此逆子乃是家门不幸啊。 哎，你有没有招收拾他？ 收拾他干嘛？ 他这么可恶，难道不收拾他吗？ 太师望了望天，伸手拍了他脑门一下。 你呆呀，这么好一条线索，当然顺藤摸瓜，放长线钓大鱼了。 众人都微微皱眉看太师。太师揉着肚子边喝粥边慢条斯理的开口。 没错，孟青是可恶，不过还嫩点儿，沉不住气。 怎么说？ 这么看来他与金鼎教有关系。你们想啊，这座金鼎山如果是他建的，那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在里头？如果展昭不回来，这段时间我们也没来查案，那他应该会继续干他应该干的事情。 他应该干的事儿？太师，你的意思是他暗地里在图谋些什么？ 没错啊，他建造金顶山的时候应该还不知道白玉堂和你的事儿呢。我们到这里这么久也没发现金顶教跟他有什么关系，最多就是查到徐梦瑶那里，表示他一直掩藏得很好。 是这样， 只可惜孟青太想白玉堂死了，所以操之过急，反而露了马脚。如果他再隐藏的深一点，城府也再深一点，借刀杀人用的再漂亮点，还真是防不住的。 众人都忍不住皱眉看了太师一眼，终于知道这个不能文又不能武的胖子是怎么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官的了。好重的心机。包大人摇了摇头，瞥了太师一眼。 我这不是跟你们分析的吗？ 太师的意思，静观其变还是按兵不动？ 你们都是老实人呐，也都是好人，好人大多有原则，但坏人没原则，所以好人吃亏点儿。 这个胖子真有自知之明。 盯紧他，顺着他这条线往下查，然后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是很明白。 简单说就是让魔宫诸位率先发现他的问题。 那要用什么方法？ 很简单，让魔宫众人自发的对孟青产生怀疑。 有这种方法吗？ 自然是有的。要知道，主动告诉别人的跟不小心听到的是两回事。 什么意思啊？ 孟青这段时间必定养病，他说他是为了白玉堂而受伤的。按理来说啊，展昭和白玉堂都应该会去看他，甚至感谢他。先不说魔宫的人是不是唐孟青，但魔宫的人一定也了解展昭的为人。你们这段时间不要去看孟青，甚至都别提起他。起先一定会有一些魔宫的人来试探着问展昭，到时候展昭要做的就是别提起，皱眉不答即可。 太师伸出一根手指头晃了晃。 事情一久，魔宫的人会出现两种行动。第一，他们会问孟青，不用猜，那小子一定上苦肉计，甚至会暗示是白玉堂不想展昭去见他，从而引起魔宫众人对白玉堂的不满。 应该会和庞玉刚才表演的一样贱吧，想起来就有气。第二呢？ 第二就是打探具体的情况。要打听白玉堂的人品，自然是去问殷侯，而殷侯应该不会跟魔宫众人率先提起这件事，他只会暗中防备孟青，不露声色。等魔宫众人跟他打听是否白玉堂不想展昭见孟青的时候，殷侯会爽快地摇头说白玉堂不是这种人，展昭也不是这种人，别是另外有什么隐情吧。 爹啊，这殷侯会那么机灵，会那么沉得住气吗？ 众人都扬起脸来想，殷侯和天尊都不太像是心机很重的类型。 你真当谁都能活过100岁啊？活了100岁神没见过，自然沉得住气。 哦，好像是有些道理。 魔宫众老对孟青和展昭都视若子侄，你们担心魔宫的长辈分崩离析，其实魔宫的长辈们更担心你们这些后辈感情不好，所以一定会再来打探。于是以魔宫众人不是特别聪明的脑袋来说，要知心腹事，但听背后言，估计是他们唯一能想到的法子了吧。 好像是那么回事。他们会来偷听？ 魔宫会有几个内功仅次于殷侯的绝顶高手来偷听，并且保证你们发现不了的时候打探。 那我们要演戏啊？ 不用。 不用？ 没错，实话实说，该做什么做什么就行。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又一起看太师。 如果正巧你们说起孟青的事情，那么他们自然会听到。你俩如果没在聊孟青，那按照平日式的相处模式的话，魔宫众老一定会喜欢白少侠，并且肯定他的人品。 这么肯定？ 那是，都说了整个开封府除了你姐，斩护卫家的最。 太师话没说完，庞玉一把捂住他的嘴。展昭正想太师交代的法子呢，没听太明白。 什么家的罪？ 是这样的，我家那几个媳妇没事都常聊，说开封府的姑娘们有眼光，什么嫁人就嫁白玉堂。如果真有这么个姑爷在家里，那真是十全十美呀。 众人叹气，补救了等于没补救。展昭则是眯着眼睛。 姑爷，那意思就是什么都不用做，这不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这还不算，其实你们遇到的困境孟青也有。 他也有？ 魔宫众老的宠爱孟青有，展昭更有，人品保证孟青有，展昭和白玉堂也有啊。孟青也最多只能暗示，而不能直接说白玉堂的坏话。要知道他之前说过一次了，已经闹过一次麻烦。第一次百魔来闹，白少侠表现很好，起码那100个魔头心里，孟青是搬弄是非的那个，而白玉堂则是很大气的处理了。这次他来苦肉计，演痴情种，更是要好人做到底，不能说情敌坏话了，不然怎么还舍命相救？ 第二次，鬼扇莫须那次，白玉堂除了打赢之外，还给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信息。 什么信息啊？ 白玉堂比孟青好太多了，好的他拍马都追不上啊。 众人都点头，这倒是事实。 于是就有个逻辑问题了，展昭是大方人，白玉堂好出孟青一大截，还是天尊的徒弟，跟展昭又两情相悦，孟青有足够的理由嫉妒白玉堂，白玉堂可没有一点理由嫉妒孟青啊。 众人接着点头。小四子给庞太师倒了杯茶，萧良也盘腿坐在石桌边，歪着头认真听。 孟青能做到的就是让魔宫的众人怀疑白玉堂，而你们也同样能用沉默做到让魔宫众人怀疑孟青。还是那句话，这次也是比谁先沉不住气，先沉不住气的那个就会引来更多怀疑，无论是谁先说了谁的坏话，结果都一样。 哦，孟青毕竟是个奸的，他迟早会露出马脚。 现在真正要做的是两件事。第一，孟青是我们这个案件的一个突破，好不容易找到一条线索，盯死他和徐梦瑶，案件就会有进展。而殷侯现在要做的估计就是保护魔宫众人的安全，不让他们卷入到孟青的阴谋之中，造成魔宫的分崩离析或者人员伤亡。你们要给他老人家帮忙，而不是添乱。 嗯，我们这边要沉住气，以查案为主。 孟青肯定不是一个人在办事，他既然露出了马脚，做错了事引起怀疑，必定给他们那一伙人制造出麻烦，起码金顶山是保不住了。费尽千辛万苦建造这座山，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咱们倒是可以封起来慢慢搜。 我已经让欧阳把山重重围住了，就看什么时候进山。 能找个人帮忙。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我宰了你们！ 咔，这条过了。 总算过了。 爹爹爹爹。 嗯。哎，乖儿子，是不是被吓到了？ 才不会，是爹爹演的嘛，爹爹才不会伤害我。 真乖。 哎，公孙，你再来一下，这有个猎户需要你客串一下。 哎，来了来了。 玉堂，你说公孙干嘛这么拼呢？到处串场。 还不是为了养小四子，他现在是小，但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难怪啊。哎，等等，赵普不是小四子他干爹吗？他不管。 你觉得他敢管啊？ 赵普，你丫的再打扰我工作，我剁了你。